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9。 啊，又开始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我哋8:00今日咧就会有位嘉宾主持嘅，就系阿 Jimmy 黎智英嘅。嗱，未曾讲呢个黎智英之前，先阿老总今日有咩讲？你想讲咩？ 我今日主要系讲，当然系梁振英取消 APEC 之行啦，留港处理就大事啦。咁啊，当然表面上有三座大山，咁就国教风波。咁再加上港人港地一簽多行，我覺得港人港地一簽多行嚟講咧，基本上佢都可以攞分嘅，就冇咩太大爭議。但仲關鍵所在仍在喺選舉前夕呢、這個社會運動成形之際，呢、這個國教風波如何處理？呢、這個應該係當前嘅大事，呢係香港一個幾重要嘅轉折點。一下處理唔好咧，整個形勢都會逆轉嘅嚇。 即係換一句話嚟講，老總你係信許因為香港啊有事務。啊，即系特首咧就一定要留喺香港，所以咧就琴晚突然间取消去 APEC 啊，你信唔信啊？即系你信， 我信嘅。即系当有啲嘅睇法就系北京方面会唔会有咩嘅转变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嘅揣测。 我嘅分析咧，就第一我就唔信嘅。 唔信， 嗱，因为佢原定咧就琴晚黑去嘅，就好快翻噶，8号翻。八号即系星期六晚翻嘅， 系选举前夕翻， 原定就系几日嘅啫。咁嗱，而家一般嘅评论咧，你睇咗坊间嘅分析咧，就三个理由啊。這个梁振英咧就唔阻止咗佢去呢个 APEC 嘅。嗱，边三个理由咧？第一就话讲地， 讲人讲地啊， 讲人讲地， 我唔急啊，嗰、 那 个呢个一啲都唔急嘅，啊，呢、這个完全唔需要喺度嘅。第二咧，讲呢个一签多行，呢、啊這个又唔急嘅，因为已经吞迟咗有一日。 冇问题，呢、這个系。 咁而家亦都有人事先张扬咧，就话深圳收翻， 会配合 嘅，就一签一行或者一签两行，即系又系 多啲调整嘅，系啦。 唔系即系多余啦，咁即系又冇大嘅调整啦。咁即系话，如果嗰啲400万嘅深圳啊冇拥有户籍嘅外省啊。民工啊，或者学生啊，之如此类啦、佢哋仍然可以嚟香港，不过要签多啲证噶嘛，即系冇咁方便噶嘛，啊嗱，好啦，咁第三样嘢最紧要啊，表面上就系嗰个国民教育啦。咁国民教育，我相信琴日晏昼梁振英取消啊去呢个俄罗斯，即系我谂冇大嘅变化噶。大家都知道各走極端㗎喎。 即係覺得去唔去冇影響過。 冇影響到㗎喎。所以我就認為呢三個理由呢 不成立係咪 不成理由。但係如果你要分析呢一咁當然有陰謀論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嘅睇法嚟㗎、嗯。就係、是、中央政府認為你呢香港呢一塌糊塗。仲有一個選舉，其實仲有一個選舉。但係選舉又佢喺度同唔喺度呢又冇多大意義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呢，我認為中央呢就話你唔好去啦，唔該你唔好嚟威啦。嗱，因為去 APEC 呢啲亞太經合會議呢係好威嘅，尤其是香港領導人，即係香港特首呢係威過威士忌。點解呢？呢一個係世界所有強國啊，即係亞太經合組織係啲經濟大國啲領導人全部每年聚首一次。你諗下，作為香港一寨咁細嘅地方，都唔係一個國家嚟嘅，從來以前係殖民地，英國殖民地，而家呢就係中國嘅特別行政區，而你嗰個特首可以走去同全世界啲領導人，哇！真係摸酒杯底。 平起平坐， 光宗耀祖 啊！ 都算一个佢咁多年嘅经验，系香港嗰个位置都几突显嘅，同埋亦都有几大嘅发言权嘅，即系你又系可以有个嘅即系报告啊，有个发言喺度噶吓。 唔系对梁振英嚟讲，佢讲乜都冇用噶啦，你去到嗰度讲埋佢啲乜废话咧，会笑死人噶。OK， 即系佢试过噶啦，佢嗰次一上任俾英国嘅Economist 访问，佢已经撞板啦，佢 force。 佢讲英文好过瘾嘅。呢世界唔会用一句说话讲英文，你唔会走去讲话我 force 地产商force 跟住翻嚟唔认。 不过而家有成个即系政府嗰啲文胆帮你操刀。 不过去咧，唔系佢嘅 delivering 呢个问题噶，佢净系识口号式四字真言嘅啫嘛。嗱个问题就系话。佢去呢係一個象徵意義，呢、這個將會係佢任何一個人做咗特首之後呢係最威嘅時刻嚟嘅，每年一次。 能夠晉身到一個國際嘅政治舞台，呢、這個係好重要 的。呢、這個一定係梁振英夢寐以求，所以一早已經事先張揚。琴日呢就會起程，跟住呢起程前呢仲要搵菲律賓嗰班人質嘅家屬出嚟呢，同埋啲人質出嚟呢就做場 show 抽下水。佢係完全冇打算唔去嘅，咁一定係有突發事件嘅。嗱，兩種可能性，一個可能咧就係真係中央喝停佢。啊，你唔好嚟啦，唔該你。 睇住香港當嘢。 啊，你睇住香港當嘢，你唔好嚟，你唔好喂。啊，嗱，但今次唔喂，可能一世都冇得喂噶啦。點解咧？嗱，一 日子無多啦，係嘛？ 可能日子無多啦。咁呢個就我就啊發緊春秋大日夢、白日夢啦，而家仲喺度。第二个原因呢就可能呢又成立返以前港英年代。港英年代嘅时候呢係派财政司去嘅。因为你嘅主权国呢已经有个首相去咗啦。咁係董做咗之后呢就去破坏咗呢个规矩嘅。其实就係董呢去将自己嘅地位提升咗。你諗下如果财政司去呢只不过话佢係大英帝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负责财金的官员走去辅助返呢个主权国的领导啊向佢汇报关于香港情况或者代表佢、嗯。 一个支援的团队成员啊。 是啊那个规格是低啲嘅。 是。 当年呢港英年代呢抹高落去跟着曾荫权去。去到话董建华上场就曾荫权你唔好去。 嗯。 有得威呢啲我去。咁之后咁跟住而家曾荫权继续去啦佢做咗特首之后。咁而家第阿梁振英一上场喂喝停咗佢跟住就叫返曾俊华去曾俊华何许人呀咪财政司司长囉。即係可能以后呢个就係规矩嚟㗎喎。所以佢可能 反正啦。 不过另一个改变喺 APEC 呢几年嚟呢就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即个叫 APEC 部长级会议即纯粹讲啲好实际问题。但呢几年都成为咗国际元首借此机会。 政制用政治疏离。 去倾一倾偈所以好多嘅双边会议喺度举行嘅。所以令到嗰个 APEC 本身都有少少变咗质嘅。咁因此大班所讲系咪回归返正路或者香港重新香港定位。重新定位。呢、這个 APEC 改嚟系香港嘅定位重新 呢、這个系一个可能性将香港 downgrade 咯。因为点解呢因为你都睇到而家大东北嘅发展啊而家中国呢中央政府呢系好希望尽快你睇到推行国民教育又系、大东北嘅发展又系系尽量希望将香港融合返入去深圳同深圳融合融合返入祖国。嗱呢个系一个先兆嚟㗎喇反正呢个我嘅分析嚟㗎嗱今日系比较独特啲嘅我认为。即系我唔好话自己独特啦我系比较系异类嘅。但另一个諗法呢可能呢梁振英呢可能啊我呢个系可能都系主观愿望嚟㗎。点解要留喺度呢但呢个可能性好低㗎我自己讲都系咁讲。可能佢真系就住呢个国民教育有一啲退让。咁佢要自己威㗎嘛。可能在选举之前因为看到现在选举形势被这个国民教育的困扰住你看到现在的左部的喉舌部空巢而出昨日早一日前日呢就四个黑手 个 昨日就好像八个 了。 了 今日又有啊 今日又有 今日又有 又在大头上了。 是啊 咁你看到。 质疑你的钱的问题。 空 是 啊今日问钱。 空群而出。 钱从何来 另外呢那些打手呢又出晒嚟啦嗱因我哋听人讲过再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我是说。 你好吗 我是阿四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是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 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我另外一个阴谋论啦，又话或者另外一个预见啦，就系梁振英留喺度咧，可能就住呢个国民教育嗱，佢哋评估咗对嚟紧九号嘅立法会选举咧，系会影响咗啊呢、這 个 建制派。啊，那個選情嘅，因為梁振英就開咗單，中聯版又開咗單，係話佢哋會攞到七成選票嘅，啊，七成席位啊，唔係七成選票啊，係將嗰個關鍵少數咧，民主派的關鍵少數咧，係吹破去嘅。嗱、啊，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意願嚟嘅，而且呢樣嘢可能已經上報咗中央，十拿九穩嘅嗱，我聽翻嚟係，我都講過啦喺度。嗱，咁如果影響到呢個選情咧，佢真係行唔開嘅。佢行唔開原因係咩咧？因為而家最困擾住呢個選舉嘅咧，就係呢個國民教育。嗱，所以喺過去呢幾日咧，你睇到啲喉舌報，你睇到左派啲打手空群而出，盡量抹黑呢班小朋友，啊，盡量抹黑呢個學民思潮，啊，嗱，琴日我都講過啦，由呢、這個啊行政會議呢、這個不知所謂。啊！一朝得志与无伦次嘅张志刚咧，就首先质疑啊，喂，嗰啲音响啊，嗰啲设备一流啊，哇，钱从何来啊？成百万嘅咁、啊，嗱咁跟住咧，你又睇到梁爱诗出嚟喝停啦，呢、這个就危言耸听啦。你再搞落去咧，就无政府主义噶啦。跟住仲有啲 政府状态， 仲有啲社论啊，所谓。啊，署名文章啊，就话政府不能退让啊，如果退让又执唔到政啦。呢、這个其中包括咧，我成日都话时穷嘅节乃贤啊，有位仁兄咧，我以前都好尊重佢嘅啊，呢、這个叫陈文雄教授。当年我点识啊陈文雄咧，就系、是、当年啊李卓人俾人拉鬼咗喺北京攞钱上去嘅时候咧，陈文雄同我一齐咧坐喺港督府门口，陈文雄坚持唔肯撤退嘅，陈文雄系。啊，因为点解咧？当时嗰班咁嘅贵人啊，啊嗰啲啊李柱明啊，啊周梁淑仪啊，成班人出乌入去港督府 见阿 魏奕迅，啊就叫阿魏奕迅咧搞掂佢，咁嚟佢行出嚟咧，李柱明佢就话咧，魏奕迅应承咗我哋噶啦，通过外交部尽快安排啊拯救啊李卓人，咁我哋咪散队咯。你知唔知当时陈文雄咁讲？佢话我大班你走你走啦，我就坐喺度坐到你出行翻香港为止，所以我对有两分尊重嘅，同埋当时系一个经济学者嚟噶嘛，仲有当时咧，佢其中一样嘢咧，嗱而家唔讲唔得，系佢自己讲佢挤提中银， 系嗰时谂起都再翻， 好多人咧就赖咗好多人， 叔啊，系 啊，其实就系陈文雄提出嚟嘅，嗱今时今日陈文雄今日写一篇文章，佢就系话呢个国民教育不能退，佢嘅理由一样。佢退咗呢个政府冇办法执政嘅，嗱，咁我就怀疑可能真系梁振英会评估咗选举嘅形势之后，亦都可能系因为中央政府啊种种原因咧，喝停佢叫佢唔好走，啊停喺度，可能佢有嘢出嚟讲噶，为咗降温，为咗争取呢个啊七成嘅议席咧，佢可能会喺听日或者后日会走出嚟话啊。有啲调整，我就亦都唔相信佢会撤回。嗱、啊，有啲人已经放紧风啦，或者连冷静期啊，之如此类嗰啲。 啊，教评会啊嘛。 咁、 啊、 以梁振英嘅性格咧，佢唔可以俾阿吹水我威噶嘛。喂，如果呢啲嘢，梗系 佢唔喺香港嘅时候公布啊。 梁振英出嚟讲啦，大佬啊，呢个其中一个原因。但系我都觉得呢个原因个机会都几都唔系好大，因为佢系唔系谂住八号翻嚟噶嘛。啊，咁啊可以八号早啲翻嚟噶嘛。如果真系要讲呢样嘢，嗱、所以呢个咧系其中我想即系、就是、我扮客观，即系我唯一因素咧，认为如果唔系耶赫廷，佢唯一原因要留喺香港咧，就系、是、要抽水。要挪威， 呢个好明显，即系佢留喺香港，一定有一个好具体嘅行动，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助阵或者香港去决策，即系有个行动非佢不可，即系佢需要亲自出嚟现身嚟到去决定嘅，所以呢个嘅可能性，咁当然呢个系究竟系撤或不撤，或者中间落物系冻结咧，咁啊睇下点样评估整个形势，啲形势除咗影响到选情之外，亦都真系刚才讲到，影响到整个特区政府即系未来嗰个嘅施政。有人话就系一撤就好似冇咗嗰个即系执政嗰个嘅威信，但呢方面嚟讲，能够有体面有即系、就是、能够好说服嘅撤，而一个好清晰有情有理嘅说明， 我觉得个下台阶啦， 系会增加咗咧、就大家对你嗰个嘅即系嘅支持嘅吓，即系唔一定失分。我如果你撤得好嘅话吓， 就吹水我咧就真系吹水大王嚟嘅。嗱，佢识讲唔识做，嗱呢啲人咧就系、是、受过洗脑教育，我认为，因为佢系念口王。好简单嘅，做一个政府就系、是、好简单嘅，从善如流，择善固执，择善从善如流就系、是、你听到民意，喂，叫你撤回，不论个方案系好与坏，善与恶，当一个政策推出嚟，有咁大嘅回响，尤其是所谓嘅 stakeholder 持份者咁大嘅反应，你就一定要择善固执。咩叫择善固执？你就要撤回啦。点解话择善固执咧？就系、是、因为你要放弃咗自己嘅尊严，或者以为政府执政嘅威信，咁你呢啲就叫择善固执。嗱，呢个吹水我就唔识解嘅，佢就识讲唔识解啊！即系等于咧，啲小朋友你叫唱国歌，喂，佢识唱啊，但佢完全唔明白 个内容噶系啊， 个内容啊，同埋一国歌点样嚟啊，一样道理嘅咋，系、念口簧嘅啫，口噏噏嘅。 即系人有躯壳，有感情，有思想啊！你唔可以将即系躯壳而冇感情思想啊！ 真系呢个政府要解决呢个问题系好容易走出嚟。佢尤其是佢自己讲嘅，佢自己未选之前话我要听民意，我听市民嘅声音 啊！ 你行出嚟好简单啦、我听到你哋嘅呼喊声我睇到你哋嘅反应啊！我认为呢个政策，本来就冇问题嘅，又仲可以赖啊！曾荫权咧，而家赖紧噶啦，而家就话曾荫权 前朝嘅事啊， 前朝嘅事啦，做紧嘅、 我而家呢个政府就系从善如流，择善固执，就用翻嗰八个字得啦、就决定撤销国民教育，重新开展嗰个咨询为呢个国民教育嘅教材咧。广泛咨询制定之后，然后再推出嚟。 喂，大巴黎，如果系咁咧，最要解散埋回嗰个委员会先得喎 吓。唔系，你可以将个委员会改变咗佢嗰个 mandate 咯。 佢而家都话加大咗，乜都倾得 唔啱噶。嗱，呢个又系冇规冇矩嘅。当你组织咗一个委员会，你已经有个名名正言顺，叫开展国民教育咨询乜乜乜乜乜委员会。当你要改嘅时候，唔系你吹水我走出嚟。唔系你阿巴高头呢、这个吴克俭走出嚟，亦都唔系梁振英走出嚟话我改就改，要出文件噶嘛，政府有文件噶嘛，咁就唔系叫开展啊嘛，第一嗰个委员会就叫做就真系一个国民教育咨询委员会啊嘛， 重新证明，重新证明呢个可以做到。 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或者根本未做特首之前咧，佢已经破坏晒香港原有嘅规矩嘅。嗱、譬如佢而家讲嗰啲咩十大。政策啊，嗰啲房屋嗰啲呃你嗰啲啦，呢个十大，呢个直情系十大方话嚟嘅。你知唔知搞到主理房屋政策嘅官员，而家系真系莫名其妙嘅。 而家我都唔知张炳良做乜嘢噶，呢个咁嘅蔡棉大啊，再通 下蔡棉， 唉，真系咁多嘢讲，咩佢做房屋主 政策官员啦？蔡棉咧就个 loser 嚟嘅。嗱，我话俾你一样嘢，喺个就算喺卖楼界嚟讲，系 loser 嚟嘅。呢条友，我话俾你，我都唔知佢做乜嘅。嗱，你证明一样嘢咧，梁振英咧物以类聚，物以类聚。咩叫物以类聚咧？嗱，你梁振英系搵唔到好人帮佢嘅。喂，蔡颜面真系，如果从啲卖楼佬嚟讲啊，臭 sell 嚟讲啊，佢三流嘅大佬。啊，你仲有一样嘢，你而家个房屋政策， 你政府有 OECP 的嘛、 嗯、 有这个大发国区有发展蓝图的嘛，大哥发展蓝图的嘛，你突然间说我将一些休憩的地拿出来起公屋，跟住话呢我两座工厂大厦改咗嚟做劏房。喂，呢啲冚烂啲官呢系拗晒头嘅，因为我哋公务员做嘢呢从来又系似呢啲牵涉到土地牵涉到啲咁大利益嘅嘢呢系要好小心。 好小心系。 但系梁振英呢佢做特首呢就冇规冇矩嘅、嗯。完全系人治嘅。即系佢呢啲就霎时冲动。 呢出拿来主义啱使啱使啱使好用㗎喇。 佢衰过我啊我去管一间咁几廿人嘅而家几廿人本来百几。管一间咁几廿人咁嘅电台啲人都闹我招职冇改啦。 你啱啱使呢咁嚟㗎喇。 我随时啱使就改下呢个节目啊喐下呢个节目主持人。大佬啊电台仲可以咁。我都俾人批评。喂你管一个政府。你嘅个人喜好、 啊、 我鍾意咁就咁。喂呢、這个唔系叫梁振英政府，呢、這个叫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城好似有一个行之有效嘅制度。 咪佢完全破坏晒㗎。 制度又唔会因人而异，任何人呢都要系即系跟个制度办 事。 可能佢管呢一间叫香港特区啊，即系有私人有限公司啊。 对唔住啊，你唔好搞坏香港名啊，呢间叫做戴克良。唔系戴德良。 戴德良。 呢间叫康，呢 个都康嚟 嘅。戴德良，呢间叫特区戴德良特区康，大佬啊！ 房政策咁重要咁敏感问题，嗱，而家系政出多门。 嗱，我哋节目时间 够啦，好大问题噶。 新闻之后咧就有阿 Jimmy 黎智英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连续第七日在政府总部外举行晚会，大会话有一万人出席。不是政府总部外，朝早仍然有过百名的反对国民教育科市民留守。再有四名绝食人士因为身体不适停止绝食，现时有七个人继续绝食。大联盟发起全城黑衣日，呼吁市民听日着上黑色衫翻工，或者是绑黑丝带翻学。学联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学生组织下个星期二举行大专的罢课日，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另外行政长官梁振英取消到俄罗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政府消息人士说，梁振英关注社会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讨论，同埋反对国民教育人士在政府总部外的情况，而且未来两至三日会公布内地旅客1000多行来港同埋港人港地的措施，梁振英要留港作最后决定。今届立法会选举星期日9月9号会举行，市民可以在当日早上的7点半至晚上10点半到所属的票站投票，每名选民可以投两票，每张选票只可以投一张的名单。由陈宇谦报道。 在全港五个地方选区大约346万名已经登记的选民当中，有大约93%的选民不属于29个传统功能界别。这批选民每人可以投两票，除了可以在所属的地方选区投票，还可以在新增的超级区议会，即是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投票。如果本身是合资格的传统功能界别选民，在超级区议会并没有投票权，但都有两票，一票是投给所属的功能界别，而另一票就可以投给所属的地方选区。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者是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印之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至于传统功能界别的选票，票箱颜色是红色。今届立法会共有70个议席，其中35席由地方选区直选产生，30席由传统功能界别产生，至于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就有5席。根据两年前通过的2012年政改方案和去年通过的立法会选举修订条例，今届立法会选举多了10席，由地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各占一半。地区直选多出的5席，有2席是新界东，而港岛、九龙东和新界西就各增加1席，九龙西的议席就维持不变。DBC 数码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咁喺立法会选举，不时会听到有政党话唔够票，又有热门嘅候选人话选情告急。咁系咪真系唔够票？选情又有几紧急啦？咁可以透过比例代表制嘅最大余额方法计算出嚟。咁听日会同大家讲下。体育消息，五伦敦残奥会港队喺剑击项目再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嘅奖牌。余翠怡继上日喺女子个人花剑项目夺得金牌之后，再喺女子 A 级重剑嘅决赛以15-6击败匈牙利对手，夺得佢喺今届赛事第二面嘅金牌。咁谭植森喺男子嘅 B 级重剑决赛以14-15输咗俾巴西嘅对手，只系攞到银牌。陈瑞庄就在女子 B 级重剑季军战以15-13击败俄罗斯的对手，夺得铜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周末期间雨势减弱，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分钟啊，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哇，神咁早啊，已经好多车啊，两边啊都要间封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排翻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啊，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啲龙尾噶，排翻去电话机楼啊，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呢下，咁啊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系啦嗱 ，CY 突然话唔去俄罗斯开咩首脑会议，外间推。测佢失势啊，冇错。点解佢唔会真系成个谜啊？吓，因为系反国教，佢要留喺香港做嘢，啱咗一半啦、啊。系咁嘅，因为逢星期六日好多支持佢哋一班学生哥嘅红歌星喺嗰度表演啊嘛。哇，佢上面个位咁正望落嚟，梗系睇 good show 啦。所以话唔去俄罗斯咯。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清警记啦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而家时间系早上8:06，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大部分选民喺地方选区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9月9日，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星语在伦敦奥运公路赛，凭着香港精神坚持完成140公里赛事， 即是这些中途的意外啦、你都不会是觉得是什么，因为你的心是实在太想要快奖牌。 她就是香港女子单车代表黄蕴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11，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似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开顶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而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到去全市街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30齐齐散户大合唱。

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佢做得劏房嘅话，佢湿咗几多水落自己个袋啊？喂，如果公然湿水湿到咁样落袋，你仲俾佢做一个咁嘅局长嘅话，咁我想问，咁全香港啲阿叔公啊，全部都应该好似效法佢咁做啦。如果系咁，仲有某某收购地产专家嘅公司，喂。做嘅嘢幾傳劣幾醜劣，我哋唔係未聽過。喂，佢公然同佢有合作嘅，唔止係做呢個位啊，任何一個政府位置俾佢做都冇理由啦。 今日已經係踢爆你劏房醜聞嘅第38日啦，陳茂波，究竟你幾時先會引咎下台呢？ 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個別參與節目人士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撤回和不撤回之间，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下下都要用绝食去解决问题，香港变成无政府状态。 一班老人家六十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 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8:14， 系嘛？你咪有啲气场啊！等咗十几分钟啊 ，Jimmy 先有机会播广告啊！ 要赚钱啦，要赚钱啦！ 唔系赚钱，要出粮， 要出粮。 而家肥佬唔好讲赚钱，我而家 DJ 净系有粮出嘅。 唔系希望今次转型啦， 有粮资，有粮出啊！嗱，今大家听紧嘅系数码广播第一台大声台《凤凰女茶杯》，但大家通过爽报咧。他們的網頁呢是看到現場直播的，所以今天呢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呢，對風波女茶杯來說呢是有得聽、又有得看、另外還有一個黎智英的 Jimmy 在我們身邊的，不過 Jimmy 說一下你爽報怎樣會跟我們合作呢？ 嗱，正不是說網頁啦，如果你拿到爽報呢，你用 QR Code 呢你可以看到他四個節目啦、就這個節目就是現場節目啦，其他呢就是要錄起啦，因為你的時間不同啦，希望第日都可以同時啦。咁就我哋爽報一至五嘅啫，但星期六呢我哋都會將這個節目嘅畫面呢就真係喺蘋果，咁呢你用 QR Code 同樣睇到嘅。咁同時呢我哋有80多萬個爽報嘅 App, 同埋過100萬個蘋果嘅 App。咁兩個呢如果你用個 App 呢你都可以睇到同埋聽到嘅。咁呢個好處就係你而家聽收音机你仲系听到声音吓、但系如果你爽报咧，你睇埋现场嘅直播室嗰种吓， 以后唔可以拗鼻屎， 可以拗鼻屎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加咗啲嘢落去嘅。 呢衰嘢以后 咁我就希望即系呢个吓、大声电台可以转型啦。大家因为大班嗰把聲音對個社會嚟講都有好積極性㗎，尤其是佢從針變返人呢我哋都要支持佢㗎，而家大班成返人啦，唔係針啦咁樣咁希望即係我哋真係大家合力齊心合力保護香港 呢、這個 Jimmy 入到嚟呢係咁以度吉你一嘢嘅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呢，通過我哋 DBC 嗰20多萬個 Apps 呢就可以聽到我哋啲節目啦，另外通過一傳媒 200多萬 爽報同埋呢個蘋果日報、加埋呢就有200萬， 200多萬個人。 咁呢即係起碼解決咗我哋 DBC 呢目前嗰、發射嘅問題啦。 嗰啲高率係好有問題 嘅。多咗唔同嘅應用程式呢可以收聽或者收睇到我哋。啲節目有邊四個節目呢而家交代下啦。第一個呢現播嘅呢就係、是、風波女茶杯。咁至於話錄影嗰啲呢就係、是、呢個風騷快活人啊，開心快活人同埋呢真風騷。 真風騷、 另外仲有小班嗰、那個十級 自由風。 咁就以後可以睇到同埋聽到。 聽到 㗎。先解釋一個問題先，因為肥佬禮呢就係、是、一個好 引起争议嘅，佢同我都 网上有好多朋友就话你做咩揾阿 Jimmy 嚟啊？ 佢同我都有得、啊、有得比噶啦， 唔系佢揾我噶，我 一样咁黑人憎，一样咁有争议性噶啦。不过有一样嘢就一定要等大家明白嘅，我同阿黎生咧，即系 Jimmy 咧，就冇喺呢个合作嘅基础上边咧，系冇钱有交割嘅， 完全冇嘅。 亦都我从来冇要求。黎智英注资，亦都唔会容许佢注资，亦都唔会问佢大佬呢条友同佢合作好大镬嘅。唔系，另外一样嘢我都讲咗嘅，都要交代嘅。我系经过今次咧，即系做人经一事长一智啦。我以后都唔会揾一啲有钱人，即系包括隔篱呢个啦，任何有钱人都信唔过啦，完全系唔会再揾任何有钱人或者财团注资嘅。我哋只会继续咧即系有一日做一日咯，啊，希望得 听众支持最重要， 支持希望 DBC 最重要， 真系可能阿 Jimmy 未听过我讲啦，我希望 DBC 咧真系成为一个咧由公众拥有嘅电台，系完全再不受经济同商业压力， 而且走出香港嘅， 一个全球华人嘅。啊， 咁而家呢个转型咧，基本上系唔需要即系多资本嘅，系嘛？你去一去 出粮噶， 去出粮啊！你出粮噶，你如果有多咗咁多，多咗咁多人睇咧， 仲有广告啊！ 你有广告，嗱，你即系你而家你唔需要，你就算呢个 studio， 如果到时真系维持唔到落去，我都有 studio 俾你哋。吓，我嚟，我主要就唔系为咗乜嘢，吓，为咗即系喂。吓，呢把声音要留翻佢咯。 我哋唔会寄人篱下，唔使担心。 嗱，我唔系要你寄人篱下，大伯。 大佬，总之咧就 我揾你都系为咗香港。 系为香港好啦， 唔系为咗，唔系为乜嘢吓？ 我哋作为一个全球华人嘅电台咧，嗱，我哋早排即系已经开始咗啦，就一个全球港人。反对国民教育嘅行动已经有两个城市响应咗啦。第一个城市呢就是伦敦。伦敦呢将会喺9月8号呢就发动呢走去呢个香港驻英国嘅办事处啊，就举行呢个系8号下午2点钟啊，就反着埋黑衫，就反对呢、这个啊香港实施的国民教育嘅，同埋佢哋话呢其实香港高官啲仔女喺晒英国嚟嘅。我諗都叫埋佢哋去好啲啊。叫埋林郑月娥嗰两个仔去㗎，叫埋老公去最好。另外多伦多呢又喺8月9号呢喺 Macam 呢又系有个咁嘅集会嘅。嗱，我哋会将啲资料呢 上网， 我哋已经全部摆晒喺我哋大展台嗰个专页嗰度啊。嗰、个就已经成为呢全球港人反对国民教育行动嘅专页嚟嘅。嗱 ,Jimmy 不如讲下啦，今日嚟到呢最紧一样嘢，我哋当前急务呢就是要怎样反对这个国民教育喝停他。那讲听有些很得人怕的事。昨天有个听众打电话来。 有个妈咪啊。 他说他有两个人质啊，他讲得挺好啊。他有两个人质摆在这个女明才小学。一个呢读六年班，一个比较低班一点的。他说他这个家长很好的，他已经新教的。 带他们上街。 带他去晒所有活动，包括29号9万人上街，还有过去那几日。去呢个政府总部，即系呢个公民广场，又嚟遮打公园咧，撑 DBC。咁啊，个女啊仔啊，已经好，即系已经即系明白咩叫做反国民教育噶啦。点知开学翻咗一日学，翻咗一日学，校长喺早讨会演讲，翻嚟先同阿妈讲咩？做咩反对国民教育啊？ 阿妈听下国歌啫嘛。 话阿妈唔啱啊！嗱，你谂下啦，所以有啲人话唔怕噶，喺学校你俾佢去洗脑，你翻嚟咪又洗脑咯，系冇办法嘅，因为潜移默化，我哋由细到大教啲细佬哥尊师重道，翻学校听先生讲嘢，尤其是小朋友咧，好中意喺屋企咧，你有细佬哥你知啦。梗系话先生话乜，先生话乜就唔话老豆话乜，老豆话乜噶嘛。 唔系，我觉得国民教育最紧要一样嘢咧，譬如佢嘅英文系个 moral national education， 呢个系一个道德嘅教育嚟嘅。当呢个底线咧，系一个好非常严重嘅底线，就系、是、如果呢个国民教育讲嘅嘢系假嘅，而系去吹嘘一啲假嘅嘢，而要啲细路仔去接受假嘅嘢，而细路仔亦知道系假嘅，我觉得对整个道德嗰个范畴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嚟嘅。如果我啲细路仔 他们是相信假的东西，他们都要支持，假的东西他要接受，假的东西都是在个社会上面是受到接受，受到权威的支持的。我觉得我们最大最担心就是整个道德的崩溃。小路仔道德的崩溃，如果我们没有真假，我们还有没有道德的底线呢？ 是。这个是中国模式那个这样的是指人得惊的，就是原来中共产党是一个无私的伟大政权。即是攞命 的。是攞命的。即是这些不是即是这些真假那个，如果我们小路仔从小开始没得真假的分辨、的分辨，对他的道德那个损害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他们没得分辨呢是非黑白的能力，那就变成一个捞博了。 是啊，很大镬的这 样。私走肉。嗱，我讲一样仲得人惊嘅嘢。嗱，我哋而家就做紧开放日噶、我哋每日咧，因九点半开始咧，就有啲我哋支持我哋啲听众咧，就会嚟到参观嘅。琴日有个听众捉住我，拉埋一边，哇，讲到喊晒。佢阿爷嚟嘅，佢有个孙，好辛苦，用尽人事，先至走咗入去嗰啲名校幼稚园。嗰间叫做维多利亚幼稚园， 湾仔嚟 嘅，唔系好多间咁样。湾仔第一间就喺维多利亚公园对面，所以叫维多利亚幼稚园。嗰、个老板咧就丁玉珠， 系 啊。不过据闻咧，其实卖咗俾新世界嘅，即系我如果有错就就纠正我啦。佢琴日同我讲咩？几多岁读幼稚园嘅？几多岁啊？ 三岁咯。 佢话而家维多利亚幼稚园啊，下个月开始啊，幼稚园啊，星期唱国歌啊，朝朝早，仲有定喺今个月9月28号，因为维多利亚幼稚园呢，每个月最后嘅一个星期五系做生日会嘅。佢今个月第一个生日会，即系开学嘅第一个生日会就9月28号啦，应该系啦，礼拜五嚟嘅应该系。佢定咗调嘅呢个生日会叫爱国嘅。认识祖国生日会啊！喂，大佬啊，你话你喐我啲僆，本来谂住小学生噶啦，喂，而家连幼稚园都喐埋，大佬，喂，点搞啊呢单嘢？ 所以呢单嘢我哋唔可以认命噶，我哋一定要斗争对底噶。大家睇到嗰班后生仔咧，真系令人好感动啊！吓、啊，令人觉得香港真系有吓、啊、有希望啊！吓、啊，黄之锋，黄 之锋系， 黄之锋 唔系好多其他同学都系噶， 叻、过我啊！诶、叻过我同你啊！唉，唔使讲啊！ 你睇。 嗰日啊，你 唔系叻唔叻嘅问题啊，我觉得最紧要系唔系叻唔叻嘅问题咯，我觉得系勇气咯， 系 嘛啲细路仔佢有呢个知觉，我觉得系好紧要咯。 嗰日李柱明啊喺我哋嗰个撑 DBC 大会度，你知唔知讲咩？佢系70几岁人，一路都好担心香港个民主嘅发展。 系 佢今日睇到呢班后生仔，啊，即系大家利是佢死得硬币，即系知道起码香港有接班人，香港明日有希望， 系 啊，呢个系好紧要， 好紧要，好紧要。 但系呢一班人受好大压力噶，你睇到啦，而家开始抹黑噶啦。嗱，我话俾你听啦，喺九 而家连做过 Jimmy 啲员工都俾人哋揭噶，揭出嚟噶，就话系你系金主啊，你照佢哋噶。 九号咧，立法会选举之后咧，而家佢仲比较收敛啲，就揾啲外围人物出嚟咧，啊打锣打鼓。但系九号立法会一选咗出嚟咧，佢就肆无忌惮噶啦。嗱，呢班咁嘅民建联啊、工联会啊，呢班咁嘅打手就会出嚟噶啦。跟住喺立法会咧，啊就会做啲小动作噶啦。嗱、所以今次嘅选举系好紧要呢样嘢。但有一样嘢呢，嗱，黎智英你都要澄清一下啦，你喺度都要。因为而家佢哋抹黑呢、這个啊成个行动。嗱而家呢就已经讲，就而家开始质问啦。设备极为先进，物资用之不竭。嗱呢个有少少当年八九嗰时你知啊六四嗰时天安门广场就话我哋香港人不停攞钱上去北京。就啊 就话如果唔系嗰啲学生先收咗工啦散咗啦。 而家同一道理佢哋开始呢啊旧调重弹巧唔怕旧。而家就开始抹黑广场上面啲人我哋呢个公民广场。广场啊嗰啲学生嗰啲市民话呢佢哋呢啲钱喺边度嚟。其中一个都梗系质你噶啦，你唔使讲噶啦。 我一毫子，一毫子我都冇俾。 你就被标签为民主派金主噶啦，已经。 嗱，我一毫子都冇俾个学生。 清清楚楚啦、啊，对住几百万人。 而且咧，我 都用我哋听惯咗梁振英嘅讲法，就话你系冇俾毫子。 你可能有俾一百万， 你俾啲牛嘅，你俾啲牛， 你咁 我一毫子开始都冇，任何都冇，亦冇揾过，佢哋亦冇揾过我。 就算呢我以前那个同事 Eva 呢佢亦从来冇搵过我，只不过我睇到佢做呢件事我受到好感动，我 send 咗个 short message 俾佢，我话 Eva,你所做嘅嘢，我非常之骄傲，就系咁多啦。 你认真讲，真系你 喂大佬，我从来未同你讲嘅嘢唔认真噶，阿大班。 哇，咁你话喐，你话喐我都认真，我冇惊噶。 佢未喐过，我未话喐过你。 有啲人认真啊嘛，真系。 我未话冇喐你，大佬。 你真系，你唔好讲，你讲我惊啊，走出去噶啦。系咯， 未喐过你，未话喐过你 啊。正经啲，真系啊，唔好学梁振英呢个诶。反对国民教育，你喺传媒度，即系好似我咁啦，我哋通过传媒，我哋自己作为一个意见领袖，或者一个媒体，我哋系支持佢哋嘅。但系你有冇任何财力支持佢哋？ 一毫子都冇。 今后会唔会？ 今后都唔会。 咪得啦，好清楚啦，咁啊呢个交代咗啦。 但系今后嘅嘢系冇人知嘅， 咁吓， 今后要问自己睇下有啲， 佢又俾人拉咗，你会请帮我请律师啦，即系我都唔使理啊，其实唔需要理啊，肥佬，我话俾你啊，人哋琴又喺例嗱，我话俾你，财政佢哋已经同我哋交代咗，喺当日游行嘅7月29号嗰日咧，就筹咗廿几万，然后礼拜六嗰日，上个礼拜六嗰日嘅嘉年华会度咧，筹咗78万，总共已经筹咗100万，其实香港市民咧 好热心嘅， 好热心嘅，我觉得唔需要有一个人突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财团，即系特别去捐一啲钱出嚟，系避免俾人讲抹黑，亦都无谓话你肥佬礼骑劫咗个运动，跟住又话你抽水。我觉得要冇必要咧， 大佬从来冇做过呢样嘢啊！就算我民主派好，我支持好，我从来未抽过水啊！你几时叫我抽过水啊？几时叫我出嚟啊？ 喂，抽水有理，最紧有冇理由嘅啫？我觉得 唔系我连有冇理我都冇抽啊！你睇我几时抽过水啫？系嘛？即系我觉得你追求民主，所有市民都系拿住本心咯，我哋要保卫香港咯，今次呢个选举。是我哋最后嘅一步囉，我哋唔可以俾大陆冲破囉，虽然我哋香港人系咁少，但如果我哋有决心，我哋真系保得住呢个细细嘅香港囉，呢个系好紧要囉。 嗱，我哋要听新闻。 OK, 好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的7名人士继续在政府总部外绝食，而行政长官梁振英取消到俄罗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朝早返回政府总部时未有回应记者的提问。政府消息人士就说，梁振英关注社会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讨论，以及反对国民教育的人士在政府总部外的情况，而且未来2至3日会公布内地旅客1000多行来港和港人港地的措施，梁振英要留港作最后的决定。而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连续第7日在政府总部外举行晚会，大会说有10000人出席。另外，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和学联的学生组织发起在下个星期二举行大专罢课日，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消防处职工总会结束1年2日的紧急会员大会，宣布反对处方提出每周工时削减到51小时的方案。他们计划到政府总部静坐3日，要求将每周工时削减到48小时。消防处职工总会主席李德奇说，暂时未定静坐的日期，预计会有500至1000人参加。他们今个月13号会同保安局会面，希望局方和处方会有积极的回应，否则就会将行动升级。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市场观望欧洲央行星期四货币政策会议的结果，大市缺乏方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47点，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69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3点。欧洲股市收市都是个别发展，德国和法国股市上升，英国股市下跌。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们想做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我们好珍惜我们仲可以看到的是非黑白，但是我们怕，我们很怕，怕下一代不再如此。曾经我们以为九万人上街可以感动政府，在我们的一片吶喊之下，政府居然漠视我们的诉求，我们哭了，家长抱着孩子哭了，香港的明天也哭了。 8点42分，大班人不要哭啊。 不是，如果你看见呢，你去这个公民广场，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呢，啊，或者看电视呢，你很感动。 场面很震撼，真的。 首先由班学生开始，现在学生开学啦，那么到大人去接力，昨晚都成 晚。或者学生都好好啊，一放学之后即交现场做义工， 昨晚都成晚。 非常之好，是。 咁，你而家911呢，本来911我哋执笠嘅，而家我哋唔使执啦。911呢，而家变咗呢，就有班大专学生呢就会发起罢课。咁所以个行动系继续。其实黎晶你点睇呢？我正话分析过啊，呢、這个咁啊梁振英点解有得威唔去威。阿益啊，胡苏珍走去呢个俄罗斯出席呢个亚太经合会议，即系 APEC 啊，可以有机会同啲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佢老细啊胡锦涛啊啊见面啊握手啊，啊点解唔去啦？嗱，佢而家啲分析咧，一般嚟讲就话佢留喺香港处理啲啊香港 事务嘅事务吓。 咁你都唔需要话一两日离开有问题嘅，啱唔啱？就算绝食嗰啲都系接力绝食嘅啫，吓都唔会死人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后边嘅原因就好难推测嘅，尤其是咧习近平从事又唔出席吓呢、這个。Hillary 嗰、那個、那個 meeting 啊，咁樣咁 傷到腰骨啊嘛， 係啦，咁即係劉龍講，你話傷到個腰骨，一個咁重要嘅事，而且咧你啱啱要上位，嚇出邊對呢件事嗰個推測啊，好多嘢會引起好多麻煩嘅。我唔相信北京冇啲真係好似神醫咁，或者打個止痛針等佢可以捱得一個半個鐘頭嚇。即係我就覺得，即係肯定係有啲嘢。 另有內情， 另有內情咧，我哋唔知。我希望啲內情咧就唔好話真係啊太過激。太过悲惨个头啦，因为我觉得我哋都需要一个吓、一个即系和平嘅，最好一个比较和平嘅，佢自己能够开放嘅一个政府吓，唔系话有啲真系一个转一转人咧就搞到咁大件事咧，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嚟讲都系唔好嘅吓。咁、就梁振英嘅原因就真系唔知啦，但系我觉得呢班细路仔咧真系使到我哋好感动啦，即系喺我心目中呢班细路仔真系英雄咯。但系唔系话要求每一个香港人都系做英雄咯，而系做翻我哋香港人保护香港呢个核心价值呢一个香港人嘅责任。我哋今次真系每个人要嚟投票咯，我哋要保住香港呢个细嘅地方，呢、這个自由嘅声音，呢、這个自由嘅地方。我觉得每个香港人今次真系有责任出嚟投票，而系投俾保护香港嘅民主派。 我哋嘅电话咧就1872111咧，我哋都欢迎咧听众咧，亦都好多听众排紧队咧，想打电话入嚟咧，同阿 Jimmy 啊、肥佬 你啊、大佬 倾偈嘅，我日日都做噶啦，你系稀客，我哋啲系长咩年终无休。嗱，讲到今次嘅投票咧，我立场就好简单嘅，即系我一而再、再而三讲咗咧，喺呢个关键时刻咧。我哋一票不能少， 一票不能少。 因为点解咧？ 全部投呢个反对派啊嘛！你话 我做过立法会议员，好清楚嘅。喺呢个咁嘅不公义嘅选举里边、有小圈子选举成分嘅议会里边咧，系分组点票嘅。嗱，今年咧就加多咗10个议席，以前咧就60个议席，而家就系70个议席。分组点票咧，直选嗰边咧就争席。呢、這个小圈子选举功能组别嗰边呢、又系35席。功能组别你就唔使諗㗎啦，你就唔好喺度发梦㗎啦。就一定过去咁多年都系㗎啦。佢哋嗰班建制派保皇党呢就拥有嗰个所谓 absolute veto power, 即系绝对否 决权。 因为佢占多过18个议席、即系一半以上。但系喺过去咁多年立法会呢，我哋喺嗰个直选议席嗰度呢、仍然保持返嗰个优势就是多过一半、 又是有一个所谓绝对否决权。所以很多时候在立法会提出来的议员议案要分组点票呢，很多时候是四大皆空的。即是修订又修订又修订，全部否决他，就因为在分组点票呢，一边就赞成一边反对，咁敌人赞成我反对，敌人反对我赞成。所以那时候我就可以在李柱铭隔离呢，我哋每次投票呢，我望下你投咩。有时李柱铭问我你投咩呀，我去按乜我咪按乜咯。咁今次呢，喺呢个直选议席，地区直选议席呢，我哋一定要保持嗰18席起码。如果你冇咗18席呢，换一句话嚟讲呢，喺立法会任何议案，你话譬如政府嘅方案唔需要分组点票嘅，咁simple majority 啦，即係有多个出席嘅一半人数举手，咁我哋赢硬㗎啦。嗱，我谂我哋从来包括肥佬禮在內，包括我哋聽眾在內，冇人夠膽講我哋今年可以贏多過一半議席㗎嘛。係就梗係一天都講曬啦，咁我都可以封咪啦，可以。咁個問題就係話呢，咁既然係咁呢，我哋一定要保持返喺地區直選呢，一定要有18個議席。嗱，點樣先可以做到呢？就我哋所有人都出嚟投票，淨係投俾民主派同反對派，親疏無別，好簡單。咁而家有争拗嘅地方呢，就係、是、呢、這个今年新新事 所谓叫超级议席， 我叫超级垃圾区议会。 点解垃圾呢？ 係垃圾嚟嘅，因为都系小圈子选举。 唔系，我都 系垃圾嚟 嘅。有全香港嘅市民去参与啦，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 你同我唔可以报名参选啦嘛。 係啦，一定系民意选嘅区议 会。但我哋都有三个。 仲要有15个。议员， 我哋有三个票嘛，泛民派参选啦，我希望都佢哋 咁就 佢哋都可以得选啦。 有人就要杯葛喺个企喺个原则上边啊，要杯葛呢个所谓小圈子选举啦，就呼吁选民投白票。 千祈唔好啊！ 呢个就我立场嚟嘅，我立场咧就反对嘅。 千祈唔可以啊！ 一票不能少。 系啊， 我都挣扎咗好耐噶啦，我话好憎阿冯检基嘅，但我都话既然你唔中意民主党唔紧要，你咪投票俾冯检基咯。你投票俾冯检基，起码咧。你就唔好送啊李慧琼入去呢个立法会啦，呢个系我立场嚟，我呢 喂大佬，你民主党都系， 你点样闹我都唔会变嘅，你点样闹我都唔会变噶啦，呢个就我立场嚟嘅，咁所以咧呢个就冇得倾噶啦，嗱，咁所以今次尤其是呢个国民教育咧，真系政府嗱梁振英吹水我呢班咁嘅人都唔系人嚟嘅班人，走出嚟讲埋啲废话，就话咧讨论嘅空间好大，嗱啲人唔识中文先讲啲咁嘅嘢嘅。呢个叫各走极端。嗱，你政府喺一边就话，我一定要推行噶啦。另外你一边，我一定要你撤回噶啦。咁梁振英就话，喂，我哋空间好大，中间好大，系啊， 系冇 空间啊， 系差距好大。 喂，大佬啊，我都唔知啲人噏乜嘅，呢个系完全冇空间。 呢个叫天与地啊。 各走极端。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好睇立法会嘅选举。如果立法会选举真係好似梁振英同埋中联办向中央汇报话佢哋喺今次嘅选举通过众票啊种种抹黑嘅行动啊呢就会起码攞到70%嘅议席呢，咁就大镬啦。咁即係话俾大家听呢，呢、這个立法会呢就由梁振英控制㗎啦。 控制 呀。咁所以我哋就作为选民呢，第一要做嘅嘢一定要踊跃出嚟投票。 嗯，今次好紧要， 个个都要出嚟投。 系啊，好紧要。 拉翻高个投票率，就抗衡嗰啲众票。 嗯。 啊，第二样嘢，一票不能少，你一定要投票俾民主派或者反对派嘅，冇得拣噶啦。 尤其是有细路，尤其是有细路嗰啲父母啊， 冇得拣噶啦。 系嘛，今次嘅国民教育咧，如果系我哋输咗。立法局咧，立法会咧， 哦、 我哋国民教育输埋嘅， 佢一意孤行 系啊，一意孤行嘅，所以咧，我觉得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做阿爷嘅，做阿婆嘅，每一个佢有兄弟姊妹嘅喺学校嘅，都出嚟投票，而且每一个市民，今次系非常非常紧要，我希望你个个真系出嚟投票。 嗱，唔投票就唔得噶，因为点解咧？你跟住咧，梁振英咧，嗱，你睇佢个势咧，你问我咧，又今次唔去 APEC 咧，系好大嘅。嘅启示嚟嘅，佢时日无多嘅。嗱，佢要完成四大任务，第一就系国民教育，第二就封杀呢个传媒，第三就系23条，第四就搞掂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所谓嗰个普选咧，将个门槛咧定到有我咁高得咁高，到时就好似香港小姐选举咁啦。点解 TVB 咧？ 要搞个无端端香港小姐搞啲咁嘅嘢，要一人一票选香港小姐咧，就系、是、要预早等你香港人开始习惯啊。就我俾三个你拣、 嗯、 ，A、B、C， 你要唔要八合？嗱咁啊，跟住咧就衰咗啦，衰咗阴点啦。而家你嗰个咁学王咧，咁啊陈国强咧，仲要走出嚟话佢哋每年选嗰啲时帝时候啊，都系坚决推行一人一票。喂，呢、這个系又系政治任务嚟嘅。呢、這个 TVB 又系有政治任务。个政治任务咧就系、是、要你香港人开始熟习呢、這个所谓一人一票选乜选乜。 唔知即系其实就话俾你听咧， 就两样嘢俾你拣。嗱，一个 A 餐一个 B 餐，食唔食咪罢咯。 嗯， 就系、是、咁简单。嗱，所以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咧，如果真系我哋连个关键少数嗰24席嘅、 嗯、 都攞唔到嘅话咧，我就话俾你，梁振英为所欲为，一个变咗咧行政立法。就由佢操控啦、 嗯 啊，真系变咗咧！啊，国家领导人不停都咁讲噶，就系香港咧三权分立系唔啱嘅， 一齐啊嘛， 三权合作。咁你亦都睇到呢个司法部咧、 嗯， 近年嚟咧青黄不接嘅，嗱、啊，我哋都好担心嘅。咁、嗯、所以你话如果呢个立法会选举，我哋唔能够将立法会起码保持翻中立嘅，啊，叫做中立嘅人都系。因为举起手上嚟人多吓人少 咧，都系建制派巴闭 嘅，永远都系佢哋赢嘅。但系如果我哋连关键嘅少数都保唔到咧，咁香港咧个前景堪虞噶啦。梁振英就变咗暴君噶啦。 如果你真系可以接受梁振英呢个政府，完全接受佢嘅咧，我觉得你会后悔嘅。如果今次你唔出嚟选举。嗯啊、我哋真係每個人要爭取，唔係話反對梁振英，係保住香港本身我哋最後嘅一個底線，呢個係好緊要嘅。 對我嚟講，呢、這個投票就係向梁振英 say no 嘅。 嗯， 啊，呢個係反對票嚟、嗯，對我嚟講。 係啊，肯定啦。 所以你唔需要你，啊、其實而家喺呢個時候咧，就應該團結嘅。 嗯， 最緊一樣嘢咧，就係支持民主，支持香港，啊，仍然保持翻我哋核心價值咧。就一定要大家一齐出嚟投票嘅。 不过泛民嘅阵营有好多嘅唔同嘅系指责互相。 你听下梁爱诗点讲？ 学生嘅要求就系话撤回咁，撤回咁而家有冇咁嘅迫切咧？因为既然政府话唔系急急于要推行国民教育，亦都讲咗话咨询范围好阔嘅，包括是否撤回。咁系咪大家可以即系理性一啲嚟到讨论咧？啊，我哋讲民主系讲包容，系讲理性，系嘛？唔系一定系我对你错，大家有乜嘢坐低嚟去倾，有秩序咁去解决问题。但如果下下都要用啲绝食啊、强占啊咁去解决问题嘅话咧，这个香港变咗无政府状态。 如果我哋冇选举权嘅，冇吓冇选举边个做政府嘅权力嘅，我哋唯一吓、啊、就系、是、游行同埋绝食嘅啫。因为你逼到我哋市民只有用绝食去表态咧，你仲咁讲啲风凉话咧，我就觉得咧就太离谱啦。阿梁再思， 嗱、这、呢个共产婆出嚟讲嘢咧就好简单嘅啫，这个就唔系话佢根本第一佢都唔知咩叫民主。OK， 第二样嘢咧，佢而家系恐吓嘅。因为当一个咁嘅咁紧要嘅人，嗱，而家梁振英就唔方便出声，所以拱佢出嚟。 嗯， 啊，佢讲到无政府状态咧，系有威吓性嘅。嗱，共产党一讲到无政府状态或者任何极权政府，当佢讲到无政府状态嘅时候咧，就系一种威吓性嘅言论嚟嘅，即系话俾你听咧，再搞落去就喐手噶啦。 嗯。 嗱、啊，呢、这个系好得人惊嘅，无端端 不手软啦，下一步 香港点会无政府状态啫？而家出现 而家只有太多政府啊！ 你好似啊， 又推行呢样，推行嗰样去吓、啊、去禁制我哋嘅自由，呢、这个系太多政府，唔系无政府状态。 你好似啊，学民思潮佢哋都讲啦，佢哋今次搞嗱、啊、由游行开始搞到而家喺嗰个公民广场、嗯、搞嘉年华会、搞静坐、搞绝食。有冇一次冲突？ 全部啊，全部井井有条啊，从呢个 有 冇啊？发者系完全冇肢体嘅碰撞， 只不过出现过呢阿伯走去挑衅佢哋，都冇嘢出现。 系系， 咁何来无政府状态啊？ 嗰个亦都唔系佢嘅主场，嗰个系城市论坛嚟噶嘛？嗰个系啊， 唔系有阿伯去嗰度搞嘢， 都有啊。 佢呢个伯就 我哋唔紧要嘅。嗱，我同阿李柱明嘅讲法一样，嗰日李柱明喺我哋嗰个撑 DBC 嘅晚会度讲咗一样嘢， 系即系 喂大伯， 嗯， 我点解撑你咧？ 嗯。 啊！你口臭，我都撑你，我就系要撑你，因为你口臭啊，唔系因为你口臭，系因为咧，就算你口臭，你都有发言权。 系 嗱，我就尊重每一个人嘅发言权。但系问题就话，当你讲一啲咁样有带有威吓性嘅嘢，无政府状态，通常一讲呢样嘢咧，即系等于啲警察咧，啊喺啲示威行动嗰度拉啲旗出嚟，我哋就嚟放催泪弹啦，咁话或者我就嚟采取武力清场啦，咁喂同一道理嘅咋。嗱，所以而家咧，我好担心咧。其实我最担心一样嘢咧，就是9号之后发生咩事。因为而家喺选举期间，佢哋咧就尽量克制，但系都唔系克制嘅。你睇到呢啊，阿林彪话你汇报一下今日大公民会做咩啦？ 今日嗱，除咗系头先你讲咗文汇报经纪系啊，再将呢啲系反国教入边嗰啲系幕后嗰啲工作人员咧，去揭佢底牌之外咧，开始嗰个社论亦都开始去批评啦，就话。 嗱，佢哋连阿黄之锋啊、黄之锋啊啲父母啊嘅、喂，而家喺度人肉搜查嘅，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好担心， 佢哋属于公民党， 但呢班小朋友咧，嗱，佢哋有勇气，但系佢哋都有压力嘅， 系， 佢哋翻学一样有压力，有学业有压力，有种种压力，但系做佢父母先压力大，嗱，做佢父母一方面咧，如果我一般人去睇咧。一方面就好开心、一方面就好担心。嗱、开心就有个细佬哥，有个小朋友。 好有正义感。 咁有正义感、啊咁值得人尊重，咁值得人羡慕。另外一方面嘅压力呢，喂你老板会俾压力你㗎。睇你打咩工㗎。 啊一个呢个太另类系嘛。 因为如果你睇到呢班细路仔你唔支持佢呢我哋真係冇良心啊。啊但你要支持佢呢我哋一定要投。泛民嘅一票，咁样样咧，佢哋先至有个空间以后去生活，吓以后去学习。我觉得呢个就 系 好。 呢个只系第一步嚟嘅。 系啊，第一步啊。 选举只系第一步嚟嘅。 如果你选唔到，今次 我哋起码要行出第一步。 系啊，行出第一步 啊。呢个系第一步嚟。但系呢个抗争咧，直至梁振英咧彻底撤回呢个国民教育呢个政策咧，就算撤回咗啊。你都要警觉嘅，因为梁振英咧唔系一个咁容易放弃嘅人。 系 你睇到佢由十年前处心积虑去选特首 ，N 年都唔选吓、 啊，跟住去到选特首嘅时候，闸都入唔到嘅，而有办法俾佢搞得掂嘅，又做咗特首嘅。喂，唔系咁简单嘅，你一定要咧喺梁振英任内咧，你一定要咧擘大双眼。啊！佢做任何嘢都要 提高警惕， 啊！立法会更加要制衡住呢个政府嘅，啊！通过拉布好，通过任何手段都好咧，你一定要阻止呢个立法会咧，将来通过啲恶法嘅。喂，如果国民教育搞得掂嘅，跟住落嚟就系23 都得噶啦， 系啦，乜都得啦。 咁所以咧， 系啊， 我都系嗰句噶啦，大家一定要出去投票。嗱，我哋而家要听新闻，新闻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听电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在政府总部外，反对国民教育人士继续通宵留守，至今已经是一个星期。目前有7个人继续绝食，当中年纪最大的绝食者韩连山，由星期六晚至现在已经没有进食超过100小时。他说自己身体状况一切正常，会坚持直至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为止。学民思潮的成员亦都有通宵留守，他们朝早换上校服准备翻学。召集人黄之锋说，行政长官梁振英取消亚太经合会议的行程，反映他们连日的行动收到成效。 透过梁振英留在香港，就反映了很多的市民这件事已经是慢慢升温，而且梁振英都是被逼有意无意啦，系真系去重视呢一个事态发展啦。因为每晚嘅集会人数由8000至10000，到人数都不断增加，我相信中央政府都已经系非常之关注呢件事嘅事态发展。 咁梁振英朝早返回政府总部时，未有回应记者嘅提问。而政府消息人士就话，梁振英关注社会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讨论，同埋反对国民教育嘅人士喺政府总部外嘅情况，而且未来两至三日会公布内地旅客1000多行嘅来港同埋港人港地措施，梁振英要留港作最后决定。而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咁就表示，

DBC 於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於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大家好，我是赵珍希，我创作过不少的音乐，经验话我知好的音乐是一班人努力的成果，香港的未来都要靠大家一起努力。9月9号立法会选举还有三日就到，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吧。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撤回和不撤回之间，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下下都要用绝食去解决问题，香港变成无政府状态。 一班老人家六十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因为政府冥顽不灵， 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一、二、三、四。 问你点解教呢课？其实别为写呢一课，我哋诚意。讲一声你是错，我地诚意。讲一声你是错，我地诚意。讲一声你是错。 只要梁爱诗肯抽出嚟讲一声佢是错呢， 是 啊！我哋啲市民就唔会绝食㗎，即係做乜嘢都有因有果。 净系错唔得㗎，要撤回先得。 有因有果㗎嘛，你唔好成日喺度话人点解绝食，啲人真係贪过瘾。 唔系我冇，我哋冇个空间去吓。 绝食系已经系一种最消极嘅抗议行动嚟嘅，一个自残嘅一样嘢。你估个个人都想嘅咩？ 我哋自残先可以发音。你话我哋呢个社会变到咩？ 即系呢个社会冇公义啊！你班有钱人，你班官员。你可以揀，帮你啲小朋友揀学校，读国际学校又得，出国又得，再唔啱嘅陈志思咁巴闭，开间学校俾自己啲僆仔读都得。啊，但你呢就俾嗰啲冇得选择嘅普通香港人呢就一连佢哋嘅选择权都剥夺埋。我唔想我啲细佬哥读国民教育，我唔想我俾佢洗脑，你可唔可以俾返个选择权我呢？就咁简单，我哋嘅诉求系好谦卑嘅。我梁振英讲，其实成日讲谦卑谦卑，我从来未见过梁振英谦卑过。嗱，我哋而家调喺旁边咧有位听众，阿黄小姐嘅，早晨黄小姐。 早晨。 早晨黄小姐。 你好。嗱，我哋喺直播室有林伯同埋我哋嘅嘉宾阿 Jimmy。 系啦，我听到呢个陈嘉林讲嘅嘢咧，好激愤。 陈嘉林讲啲咩啊？ 佢話啊嘛，依、這個學民思潮係受咗公民黨啊，同埋依個民主黨操控噶嘛。 佢哋想啊，幾難咧？呢班小朋友咧，我話俾你係自發嘅，係完全獨立嘅。 係啊， 你唔好污染佢哋添啊！ 我唔會。 唔係我講呢、這個，我講呢班友啊。係 啊，喂，佢受邊個操控咧？唔知陳鑑林。 嗯，喂，陈甲林受边个操控？中联办 就、 中联办， 佢话受操控，我想问佢受边个操控？ 中联办， 中联办 系咯，同埋仲有啊，我希望佢身体健康啊，一世做奴才。 唔系你 唔好咁， 唔系佢都激嘅，咁佢健康先做到奴才噶。奴才成日要咧， 过后点样？ 成日要屈膝嘅。 不，我哋唔做奴才都要健康，吓我哋要斗争都要健康 嘅。系啊，同埋仲有啊，你睇下而家。大陸由普羅大眾到有錢人、明星藝術家、高官嗰啲幹部，而且領導人嘅子子孫孫，個個都要嚟香港做香港人，做外國人啊！做宣誓要做外國人啊！佢哋為乜？ 為自由咯。 我想问下陈鉴林佢哋为乜？ 为咗有选择咯，所以我哋一定要留住呢个选择咯。 啊，我好多谢我个父母喺五几年带咗我哋落嚟香港。 嗯， 我真系好感激我嘅父母，佢哋已经唔喺度。 嗯。 我唔明而家点解有啲香港人 每一个父母一样嘅，今天嘅父母都系为我哋将来嘅子女做嘢啫。 所以今日嘅父母咧，都系会为咗佢啲儿女咧，喺呢次选举咧，系投啱嘅一票，投民主派一票嘅。吓、啊，我哋唔系净系我哋嘅父母啦，我哋嘅子女今日出嚟吓、啊、为国民教育挺身而出，我哋都好感动。 其实 吓、啊，我哋都好感激。 你睇呢班学生仔，佢哋因为读到嘅书系识得思考独立。而佢哋先至自发咁样出嚟啊！而你呢班人就要加我哋嘅国民教育。 系， 不过你哋真系傻啊！你睇佢哋个个几廿万一个月， 系， 佢哋唔违背良心点得啊？ 你班傻人可能有任务要完成啦，好阴毒啊！喺小一就去推行呢啲咁嘅教育， 都系喺幼稚园， 幼稚园开始， 真系， 呢班人 真系 无 良 啊！ 真系吓。 啊，黄小姐，多谢电话啊！ 学校 有好多听众排紧队嘅，阿黎生，早晨， 早晨。 系你好啊，我都系姓黎噶。 系你好，黎生。 系啊，我肥佬咧，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嘅。 好啊。 第一就系、是、关于即系之前九月初咧，你就亲自喺苹果日报发布咧，点解即系话咁话人民力量咧唔系属于泛民咧，同埋就都系利益嘅。 呢、這个咧就系、是、今日咧，我同阿大班咧就商协咗呢件事咧，我哋就唔喺佢呢个。佢系喺佢呢个节目去讲， 因为啊黎生，因为我咧就同阿 Jimmy 讲咗咧，我话以示公道，因为而家喺选举期间咧，我哋唔好即系唔好批评任何政党。 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言论吓、我会为呢个言论负责，但系我唔好喺呢度唔尊重大班而系讲呢样嘢。我觉得 最紧 要 一样嘢咧，嗱，当我哋话投票俾民主派嘅时候咧，而家老实讲咧，人民力量系唔系系同民主派咧，所以泛民主派割一隻嘅。嗱、所以我哋讲清楚啦，我话投俾民主派咧，包括埋反对派同埋激进派嘅。总之就唔好投票俾保皇党得噶啦。我喺2004年参加立法会选举，我个口号系咩咧？就踢走保皇党。到今日，我仍然都系嗌紧呢个口号。 系 就系、是、一个目的嘅啫。喺呢个选举对我嚟讲。千祈唔好党同伐异，民主派、激进派、反对派应该团结一致，一齐赤斗保皇党，一票不能少。 我觉得我哋唔好睇下边个讲乜嘢咯，睇下边个做乜嘢咯。 嗱，你话如果 系咪？你话即系睇人哋讲乜嘢咧？有好多时 你 系受瞒骗咯。 嗰篇文章咧，我话俾你听，如果喺九号之后佢仍然会嚟呢个节目嘅咧，我会帮你追问佢。 系啊，系啦， 好唔好啊？好多谢你电话。而家我 有 电话喺美国打嚟嘅，颜先生，阿颜生你好， 颜生早， 系你好，颜生， 系喺边个埠啊？ 喺 州啊吓。 喂，你个电话好震啊！ 震 紧啊，刘友记， 系 睇睇清唔清？唔得啊！你可唔可以再打过嚟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听下一位。 陈生唔得， 阿陈生 系陈生， 陈生你好， 陈生系 先生你好， 喂， 陈先生 系， 请讲陈生系。 系 loud and clear。 就嗱，我相信咧就取消个国民教育咧，就我相信好快，应该系呢一两日嘅事嚟噶啦。取消之前呢，梁振英取消之前呢，就民建联呢就一定会出嚟出声先嘅、就攞威先嘅。点解呢？就话喂，我哋都唔赞同啊，我哋都建议政府取消先啊，点点点。因为嚟緊呢个选举呢，嗱，我话俾你知呢，就中联办已经出咗手嘅。西贡呢就区议会主席啦，吴志福呢就已经担保啊，郭佩凡话呢就一定会选到嘅。就已经呢就照晒肺㗎啦。话俾你知，捉晒佢照费噶啦，已经咁咧就因为佢行有即系有啲新界社团联会啊，甚至到我哋原居民呢啲咧，就撑啊边个啊邱乜嘢唔记得咗啦，咁咧就撑佢哋嘅，咁咧就依家咧就中联办咧亦都出咗手咧，就全部照费。点解？喂，你哋系喂新界社团联会点解唔撑我哋呢啲？ 但系咧，佢如果佢哋为咗暂时即系为咗选举暂时取消咧？如果个国民教育一定要永远取消， 撤回，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次咧，其实民建联咧，其实都好危啊！今次你睇到成个过程咧，依家咧近呢两个礼拜咧个变化咧系好大嘅。即系今次咧，就佢都估唔到啊！梁振英咧就喺因为今次嘅国民个教育咧，嗱、 民建联系冇出过声噶，系完全冇出过声，冇出过任何嘢噶。 唔系啊，佢哋都有噶，喺啲论坛度咧，佢哋嘅态度系暧昧，同埋佢哋，同埋佢哋都冇话要撤回嘅，不停喺度话咧啊，要研究嘅。嗱，我不过陈生，你唔好有个假象啊！我话俾你听咧，我今朝都分析过噶啦，梁振英，我话俾你听。佢一定唔会撤回呢个方案，不过佢就会做一啲小修小补嘅嘢，希望咧过骨嘅啫。嗱， 过咗 我睇到 我其中一个分析咧，就话佢今次唔去 APEC 咧，一就领导人叫佢唔好去啦，第二可能佢要领工啊，佢就会走出嚟，可能讲话延迟一年，今日都有啲报纸放咗风噶啦。但延迟一年我哋唔制噶， 延迟冇用 噶，唔收货噶， 唔可以收货嘅，撤回先可以收货， 唔好俾佢欺骗啲选票啊！啊！千祈唔好俾呢班人抽水啊！ 唔系今次我哋冇得 取消咗，再 我哋冇得 再諮詢。仲一樣嘢，最後咧 啊，推到啊， 民建聯咧，其實咧係一個富貴黨嚟嘅。你梗 係富貴啦， 梗係富貴啦，呢個唔使講啦，唔使你講啦，呢個唔使你講啦。 國家機器， 佢唔係水話嘅水塘啊，真係有個。 佢你知唔知就咁多政黨收到捐款最多係佢哋，我記憶所及啊。上一次講到各黨啲捐款咧，佢哋好似收到7000万 嘅。係啊， 但係你一個獎， 唔係嗰啲我話俾你，嗰啲係擺面嘅啫，仲有底嘅，底嗰啲你睇唔到啊。 所以我就仲有一樣嘢推水我咧，我話俾你知啊，就好似啊以前阿葉柳啊，你放長雙眼 信我啦。呢個衰過葉柳啊，因為呢呃到人啊，佢樣好啊，葉柳樣衰啊。呢啲反而样好啲人呃人容易好多㗎。啊 咁我哋。希望睇清楚啦。 佢咪老千呢埋嗰啲伦敦金扯晒靓女又咁解话俾你。 係啊 唔错 你讲啱咗啦。 好我哋下一个电话多谢你啊陈生。喺多伦多打嚟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 喂多伦多你哋听好似喺8号有行动喎喺 Macam。 係 呀。你知唔知㗎 知知知知。 喂点解你哋唔去呢个香港办事处嗰度呢 呢啲我唔知道喎。 你同佢哋講唔係啊嗰日直接去單攤啦粗去單攤啦喺咩琴玩唔好玩嘅停車場度。 係好啊冇啊。 係你講。 冇打電話上嚟但我一路都收聽住風波裡的茶杯同埋你啲所有嘅節目嘅。 多謝多謝。 咁我一路都好支持大班嘅。咁但係呢我覺得呢我覺得好突然囉忽然間阿黎生呢佢會支持 DBC 囉喺一個咁敏感嘅時候佢又想嚟做一個即係特別嘅嘉賓囉。我亦都好即係想請問啦點解嗰日 DBC 嗰晚其實阿大班宣布話9月佢哋9月21號繼續啟播嘅時候其實我相信已經同阿黎生你已經傾妥咗嘅協議啦我相信 冇同我傾過協議。 你係一個 no, 你聽我講埋先你係一個生意人阿大班其實本身都係一個生意人我真係唔相信會咁突然忽然間一兩日之前上嚟你會 support 大班但大家其實你哋都係為咗自己嘅利益。我就希望唔好为即係唔好利用民主去得到你哋自己嘅利益囉。我觉得你咁样即係对啲听众呢真係好失望㗎。同埋黎生你今日上你成日口口声声话支持民主派支持即係民主党。咁我觉得你个立场已经好鲜明你係 support 边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另一方面喺报纸度我唔理嘅你讲嗰啲系真系假有证据冇证据都好其实而家系一个非常之敏感嘅时候我觉得大班如果系持平嘅话亦都唔应该请你上嚟喺呢一两日里面即系嚟做嘉宾呢样嘢系令人好容易误会其实等于大班你今日嘅行为就等于好似民主党走入中联办咁样好令人哋怀疑。 啊梁小姐梁小姐你讲啲嘢好清楚俾个机会我回应一下。 好。 好第一我同黎智英呢大家都知道我同佢都冇我冇睬好多年㗎啦。 我都冇睬佢好多年㗎。 嗱佢做嗰啲嘢呢我好多嘢都唔满意都当然彼此彼此啦我讲啲嘢你唔使加把口彼此彼此㗎啦。我要讲清楚呢我觉得 DBC 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来的。不属于任何人亦都不是我来公器私用的。就我不需要你哪个撑我哪个不撑我包括黎智英老实说在 DBC 这件事呢一传媒呢是过去呢即是在之前是一直呢是没有 支持我哋嘅，亦都甚至乎有譬如一周刊嗰啲咁咧，甚至对我哋有啲差唔多落井下石咁啦。嗱，但呢啲冇所谓嘅。嗱，我觉得一样嘢咧，我最紧要澄清一样嘢咧，我系直到琴日朝头早，阿黎智英啊 Jimmy 咧，我做完节目之后，佢走咗上嚟，我都好愕然嘅，我冇见咗佢差唔多十几年嘅。咁然之后佢就话佢要嚟做呢个节目。嗱，佢系有目的嘅，我亦都同意。个目的就好清楚嘅，就系佢希望通喺呢个选举里边呼吁啲人出嚟投票，唔好投白票，同埋投票俾民主派。嗱，佢讲嘅民主派咧，就同我嘅光谱系大少少。我嘅民主派就包括所有反对派、激进派，总之唔系保皇党就得噶啦。嗱，喺呢一方面咧，我哋起码有一样嘢共通嘅。第二样嘢 ，DBC 喺今时今日。风雨飘摇日子，里外交煎。嗱，咁啊，黎智英咧，佢就话佢爽报可以用佢哋嗰啲 平台，用个 平台 吓，同埋 帮我哋咧转播 一个视频。 而家我哋喺呢个，你如果喺加拿大咧，你都可以上去爽报个网嗰度咧， 或者苹果网， 苹果网嗰度咧，你可以直接睇到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嘅。咁、我哋因此而多咗差唔多过百万 嘅，200万啊，200几万个。 佢就话200万啦，过百万嘅平嘅即系嗰个distribution 啊， 系 啊，咁对 DBC 嚟讲系好重要嘅呢个时候。嗱，我同佢冇任何交易噶。 其实呢个时候咧， 系冇交易嘅。最紧一样嘢系，仲有一样嘢， 我哋 完全我都要讲多一句啊。 有危机，唔系今时今日。 唔系，我都要讲多一句啊！阿梁小姐啊，我讲多一句啊。你正话等于民主党当日走去中联办，嗱，民主党当日走去中联办，今日点解咁多人对你有批评咧？佢哋系秘密走入去嘅。喂，今时今日我公开咗。全世界人喺度影住，咁何来秘密呢？ 我觉得最紧要 咧，我讲嘅嘢大家可以接受，可 以 唔接受。嗱，你打电话入嚟，你可以对我有好多质疑，但我请你咧，你相信我，我同佢系冇任何之前咧冇协议。 其实我一路都好相信噶，其实我一路都好相信。但系呢个时机实在太敏感啦。好老实讲，阿黎生，你系一个生意人，你都系一个好成功嘅生意人。你唔系 我 系 一个好失败嘅生意人。 DBC 有问题，你好早已经知道 DBC 有问题。点解就系而家民主党去到告急嘅时候，你忽然间会上嚟？即系呢个 嗱，我上嚟咧，主要都系为咗今次嘅选举，同埋咧。我之前我係諗唔到點樣樣嚇呢、這個 DTC 可以真係嚇、轉去我哋個平台，我覺得轉去我平台咧係有個機會可以幫到 DTC 繼續去呢把聲音去廣播。這個、呢個咧你相信好唔相信好，呢、這個就係事實，好嘛？梁小姐， 阿梁小姐啊， 唔好咁多心， 梁小姐俾我 唔好咁多心諗。 阿梁小姐嗱，俾我講多一句啦，如果今日嚟或者我哋喺新聞之後再傾過。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人士在政府总部外留守至今已经有一个星期，目前有7个人继续绝食，当中年纪最大的绝食者韩连山由星期六晚至今已经没有进食超过100小时，他说身体状况正常，会坚持绝食直至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为止。学民思潮的成员亦都通宵留守，他们朝早换上校服准备翻学。咁召集人王之峰话，行政长官梁振英取消亚太经合会议行程，反映佢哋连日嘅行动收到成效。 透过梁振英留喺香港，就反映咗好多嘅市民呢件事已经系慢慢升温，而且梁振英都系被逼有意无意啦，系真系去重视呢一个事态发展啦。因为每晚嘅集会人数由8000至1万，到到人数不断增加，我相信中央政府都已经系非常之关注呢件事嘅事态发展。 梁振英朝早返回政府总部时未有回应记者提问。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全城黑衣日，呼籲市民聽日穿黑色衫翻工或者綁黑絲帶翻學。另外各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和學聯等學生組織發起在下個星期二舉行大專罷課日，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港股是低開，恒生指數最新是報 19,124 點，跌20點，國企指數就微升6點，做緊9027點。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結束訪華的行程，他離開北京之前和多位中國領導人會面。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希拉里都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而總理溫家寶就說對中美兩國近期關係有些憂慮。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發生尼克特制 7.6 級的地震，最少兩個人死亡，當局一度向沿岸多個國家發出海嘯警告，而當局未收到傷亡的報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周末期间雨势减弱，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继续有阿通阿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好，望翻港岛区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好，南去九龙区睇睇啦吓，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返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㗎，咁加士嗰度向返油麻地方嘅呢车龙短返啲，排返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模糊街，咁东隧过返香港呢收费广场车多少少㗎。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呢分钟都係收费广场铺满一阵啦吓。哎，头先就听到好多听众落咗 D100 嘅民星起义分类广告话，哎呀100蚊有交易㗎啦，喂咁落返个要求梁振英下台啊，得唔得㗎呢？哎，又或者汤哦，唔得噶，哦咁又或者汤房波，你回家汤鱼吧，我哋唔要你做官员啦，啊又得唔得嘅咧？系啦，详情就可以打翻去宣传电话22971818，又或者电邮我哋吓 D100，即系 D100，呢个 DBC.HK 啊，喂，咁要求大班唱翻首歌又得唔得啊，大班？ 呢、這个都唔得， 呢、這个都唔得 㗎，因为唔识唱。 啊，你得嘅得得，咁啊跳翻只舞啦吓。好啦好啦，多谢各位啦，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子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我是梁继章，要生活得开心，做一个快活的香港人，记得9月9号立法会选举去投票啊！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记住每张选票给一个人投一张名单，就是这么简单。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嗱，仲有嘅，我哋呢个节目咧，唔单止系大呢个 DBC 数码电台一台、二台联播，其实仲有呢个爽报同埋呢个苹果嘅动新闻嘅网页咧，现场直播，唔单止有得睇。仲有一聽，有一聽又有 兩樣。 不過今朝咧就真係塞曬車啦，因為太多人咧上網，因為新鮮啦。第二樣嘢可能呢個死肥佬就有啲吸引啦。嗱，我哋電話旁邊仍然有梁小姐，梁小姐，其實我好多謝你提出一啲咁嚴峻嘅質詢。 係， 嗱，我只係想講多一句啊，梁小姐喺度嘛？ 走咗啦，走咗，收咗線 啦。啊，唔緊要，我講多一句啦，即係最緊要今日。我唔系俾一个人走上嚟、走去帮保皇党拉票，就咁简单、大家知道我有立场，我从来系冇隐瞒过我立场嘅，我系支持民主派，包括啊所有泛民主派、反对派、激进派、啊，又包括呢个社民连人民力量，我都包括埋嘅。嗱、我就最紧要一票不能少，唔好投白票踢走保皇党，呢、这个就我的立场。嗱、这个立场好清晰嘅。如果今日我请呢个肥佬上嚟咧，佢叫人投陈鉴林咧，我已经踢咗出门。呢个就我的立场。第二样嘢都同大家保证，肥佬琴日走上嚟，对我嚟讲系好突然嘅。因为我真系冇见咗好多年，系完全冇任何阴谋。喺呢个时候，亦都好多谢，即系我做人就系咁。 都系雪中送炭啊！ 唔系，佢俾个机会我哋 DBC 可以多啲人听到，呢个对 DBC 嚟讲系非常重要，对香港嘅一把声音嚟讲亦都好重要。 嗱，我将个事情嗰、那个 交代下啦， 交代下啦吓，我就即系听到你哋话， 听到我哋执笠，你好鬼开心。 从来冇开心，因为知道你把声咧系有用嘅。咁就我就一下子就谂唔到点样样去帮到你哋吓、啊，因为我同你哋一路都冇乜联络嘅。 你叫你饮冇踩我哋得噶啦。 系啊，直至到前日，我自己谂下，咦，我可以真系将佢搬上嚟吓、用 QR code 去睇，同埋喺我哋二百几万个 app 咧，佢可以真系有睇到，系听到。咁我就揾到。阿神同辉，吓、 阿何国辉，我哋嘅 CEO 吓，咁、就同琴日朝头早同阿何国辉，同埋我哋嘅沙胆红，就喺 陆张剑红， 张剑红喺陆羽饮茶，咁就将我嘅 idea 讲出嚟。咁啊，神同辉之所以系神同咧，一听佢就知道呢单笋嘢啦。咁啊，即刻叫我，我又会即刻搵大班啦。咁我话你翻去 Breeze 大班先，因为我都要去Turkey 嘅嗰、那个啊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土耳其 土耳其个 embassy， 咁就去完之后我就嚟。 你又去勾结外国势力？ 唔系勾结外国势力。 哇！你喺土耳其都勾埋，你真系衰啊！你真系，你有啲净勾美国佬嘅啫。 你都自私，你勾 土耳其，土耳其你勾埋。 咁、我就咁我就同大班傾，咁大班你知啦，呢度有好醒嘅，一聽聽到就係知道係嚇筍嘢啦。咁大家我覺得 唔 係 話筍 唔筍咯，我覺得我哋係需要保住呢把聲，我哋需要嚇、 多啲結盟者。 係啊，尤其係今日咁嘅情形咧，我哋唔好話講私人嘅恩怨，呢、這個係冇呢個冇意思嘅，為咗個大局係冇意思嘅。咁我就即係呢個係主要整個過程就係咁嘅，無論邊個去諗阴谋论都好，我个阴谋都一路为咗民主嘅啫。如果系阴谋啊，我从来未曾试过。 呢啲系阳 谋，呢啲阳谋嘅啫吓，从来未试过支持过民主以外嘅人嘅啊。所以咧，呢个系一个需要嘅交代吓。头先个梁小姐啊，多谢你提出呢个问题，等我有机会讲。 嘢，我哋要讲我哋 DBC 嘅精神嘅。我哋如果闹、如果闹我嗰啲人，我就唔俾佢上嚟。撑我啲人，我就净系俾撑我啲人上嚟咧。呢、这个就唔系 DBC， 呢、这个亦都大家支持 DBC 嘅原因，就系、是、DBC 系完全一个开放嘅平台嚟嘅。任何闹我好啊撑我好嘅人，只要你讲嘅嘢系值得大家听嘅咧，你一定有机会喺 DBC 发声嘅。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大专啊罢课嘅发起人啊，即系佢哋学联。啊！佢哋嘅發言人，佢哋嘅秘書長啊，李成康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李成康，唔好意思啊，阻要你等咁耐啊。係你好，你可唔可以講講個罷課情況啊？ 點樣啊？係 李成康你好。 係你好你好。咁我哋嘅罷課而家咧就定咗喺九月十一號，咁暫時我哋就定咗喺下晝嚟嘅。咁我哋希望就呼籲大學生咧，佢哋嗰一日咧係去到中大嘅百萬大道嗰度集會，咁就進行嘅罷課一個下午咯。 咁所有大学系咪八间院校啊？ 暂时我哋而家有十间嘅。 十间院校嘅同学会吓、 我成日当开嗰啲八间大学，即系十间。 而家咧系啦，冇错，亦都有亦都有亦都有差唔多亦都有超过100个嘅学生组织啊、系会啊、宿生会啊，咁呢啲嘅属会咧都已经系响应嘅支持噶，同埋会参与咁样。 非常好。 咁当日喺中大集合咗，又有乜嘢活动啊？编排咗未啊？ 我哋会有一个誓师大会啦，呢、这个誓师大会系希望参与者去承诺，去就系话当中小学一旦有罢课嘅时候，虽然我哋明白中小学可能佢哋要罢课去反对国民教育咧，系需要时间去筹备同埋组织，咁先可以长时间即系一段时间，咁先可以搞到一个成功或者大型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系话，当日嘅誓师就系大学生系会承诺全力去支持同埋支援一切嘅中小学。 李成康，我请问你知唔知道教协嘅立场、大罢课嘅立场点？我觉得教协应该出嚟都好似你哋咁吓去呼吁罢课，但我未听到呢样嘢。 教協啊，張文光咧呢一排咧就成日俾人鬧咧，就因為教協個態度比較曖昧嘅。其實啊，肥佬講出嚟啱嘅，其實真係教協咧，其實輝哥，我哋一陣都要揾揾教協啊，張文光啊，究竟佢哋嘅立場 是怎樣？喂，我哋搭個電話俾張文光，同佢問一問佢好喎，好唔好啊？ 唔係啊，李成康，你哋有冇同教協聯絡過？ 有啊，我哋一路都有同教協合作嘅，咁譬如我哋其實佢哋而家嗰個佢哋都會認為就係而家個運動推到呢一步咧，罷課會係其中一個手段。咁其實佢哋譬如我哋咧，我哋準備緊唔單止係9月11號嘅罷課，我哋有9月29號咧，我哋計劃就會有一個叫做罷課嘅預演。咁就係我哋會邀請中小學生嚟到大學，然之後我哋就準備好多嘅活動，咁就去做一啲公民教育，咁就希望俾中小學嘅學生啊、教師啊，去同埋家長咁樣去明白到，就係一旦中小學罷課嘅話，我哋大學係會有點樣去支持、點樣去參與。咁喺呢個 O、okay, K， 多謝你。我哋可唔可以而家搭個電話俾阿張文光啊？ 張文光話喺教協嘅、 教協嘅， 好似教協嗰啲話事嘅人啦、啊。 可唔可以？ 多謝你，李成康啊！ 唔該曬，李成康。 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有美國顏生嘅，聽咗好耐，唔好意思啊，顏生。 顏生你好。 你好，听唔听到 咧？好啲咁多啊， 好啲 嘅 咋， 都嚟窒下窒下，唔紧要。 咁我长话短说啦，咁我就想讲翻你个黐入区议会嗰度。大丹，我唔明你点样你嘅 define 嘅呢个民主派系点咯？我觉得好简单一样嘢啫。如果你何俊仁、涂谨申再加埋嗰个冯检基可以出嚟承诺。下一次政改，如果系冇真正嘅双普选嘅话，佢哋系唔会好似上一次咁样俾佢过嘅话咧，咁都仲有机会人哋其他人可以俾票你。但如果佢如果咁嘅承诺都唔肯做，我觉得点可以俾票你咧？ 咁啊，颜生啊，我想 佢哋可以做到呢个承诺嘅。我颜生，我保证你，佢哋可以做呢个承诺嘅。 阿颜生啊， 我需要同埋仲有样嘢就需要民主党同埋你冯检基出嚟道歉。 阿颜生嗱，不如你俾我讲讲我嘅立场先啦、你就認為如果俾票啊，嗰三位所謂民主派嘅候選人，即係何俊仁、涂謹申同埋馮檢基，就因為你擔心佢再出賣我哋。但係如果你唔投票俾佢哋咧，你以為你選其他嗰三位，即係呢個叫做陳婉嫻啊，呢、這個叫做李慧瓊啊，仲有呢個叫做劉江華。我就可以话俾你，佢一定会出卖我哋，我只可以咁讲嘅啫。嗱， 唔系其他唔会出卖我哋嘅，吓、即系你话 投票唔一定要投嘅，你而家系逼紧我哋投。 你唔投嘅时候，即系我成日讲嗰句嘢。喂，你个电话实在太难。 O、okay, K， 我哋要转啦，我哋转啦。 听下张文光电话。 O K， 张文光， 张文光。 喂，大 班。系啊， 早晨，早晨。 喂，早晨，张文光。 早晨。 有个肥佬礼喺度啊。 知未？ 系 点啊？好啊，等阿肥佬，等阿肥 佬。唔系我哋啱啱讲开罢课，但系我哋听唔到教协喺个罢课嘅立场点。我想即系教协一个咁大嘅一个吓一个学校嘅组织，我想问问你哋点？你哋嘅立场系点样啫？ 嗱，教协咧系积极咧系去准备罢课，但系一个原因咧，我哋一定要解决到家长同埋办学团体都要支持，因为咧而家咧即系家长咧系的确好分歧嘅。即係有一啲咧就會覺得咧，如果你罷課咧，我啲細路仔點算咁樣？ 咁我哋咧就要喺家教會嗰度咧，即係做好佢哋嘅工作，否則嘅話咧，我哋一號潮罷課，但係家長唔肯罷咧，咁、那個局面就會係僵咗。咁另外咧，辦學團體咧，即係我哋都接觸過天主教會同埋聖公會同埋咧好多其他嘅辦學團體，佢哋咧就會覺得咧，即係當前咧，佢哋根本學校都拒絕開咗呢一科，佢根本冇人開啊。咁佢話即係如果我根本都唔開，你要我罷嘅，唔通我罷數學、英文、中文咩咁樣？咁所以咧，佢我相信咧，教協會咧，只要有足夠譬如辦學團體同埋家長同意我哋咧，我哋係會即係做嘅。 啊，張文哥嗱，我有個睇法咧，即係嗱，我有執人口水咪嘅口吹水，我就話一樣嘢叫做擇善固執。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就算天主教學校好，佢哋唔推行國民教育， 我覺得， 但其他學校係會推行噶嘛？呢一個姿態上一種支持嚟嘅，就算你罷課，譬如話做一啲儀式，譬如喺早禱會嘅時候，全部啊靜默。啊，唔出声啊，好多嘢可以做嘅，你明唔明啊？一种姿态上一定要系支持嘅，唔可以独善其身嘅。即系等于阿 Martin 成日讲过嗰样嘢，喺德国嗰个牧师，今日啊纳粹党就系喐呢个天主教徒，我唔系天主教徒；喐共产党员，我唔系共产党员；喐工会会员，我唔系工会会员；喐犹太人，我唔系喐到犹太人。喂，到喐基督教嗰阵时咧，那个牧师嗰时咧，佢望下周围冇晒人。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大家要团结咯。 如果你纯粹， 我觉得张文光啊，张文光啊， 起呢啲集，系， 我觉得即系话罢唔罢课咧，嗰啲家长自己佢有个决定，但系我觉得教协咧喺呢个决定里面咧系表态系好紧要嘅，因为尤其是咧我哋而家系选举咧，如果教协代表一个民主派嘅一个好大嘅组织嚟嘅，如果我哋唔系好清楚咁将我哋嘅立场讲出嚟咧，对好多选民嚟讲系一个好失望嘅吓、啊、一个好失望嘅姿态嚟嘅。我希望你真系吓、啊，即系 我哋会好认真。 系啊，我觉得要唔系你要站出嚟咧。真真正正好堅決咁，你個罷課，但係呢同時啲家長如果唔聽你，我覺得各人有選擇，呢個係自由社會。但係如果教協冇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出嚟呢，我覺得好多人都會對教協好失望。張文哥， 嗱，肥佬，我哋呢其實呢一早係好想即係去推動呢個罷課。我哋推動呢個罷課呢，我哋就即刻呢開始呢去接觸各個唔同即係有持份嘅團體。咁即使喺大聯盟裏面嘅家長組織，佢哋呢早一段日子都係唔同意嘅，佢哋都唔同意我哋咁做。咁甚至呢就係學民思潮嘅同學，佢哋裏面都有聲音係唔同意嘅。 嗱嗱， 咁於是我哋又同時揾埋辦學團體，我直頭係連天主教都揾埋。 嗱，我覺得唔可以話 都唔同意， 唔可以人每個人都同意。 我哋咧就要推動咯，我哋真係要推動。 唔係啊，我覺得你自己個立場好緊要，你哋個立場好緊要，即係你唔可以話個個同意你先做咧，使乜你做啫？ 唔係，我哋係。如果積極籌備，我哋梗係準備咁做。 唔係啊，我覺得而家仲有兩，我哋仲有兩日選舉啫，張文光。我哋个立场好紧要啊！我两日选举，我谂你要做个决定，我真系有个勇气去做决定啊！唔一定话每一个家长都会跟住你哋个呼吁，跟住你哋嘅决定，但系咧、 啊， 你哋嘅决定咧系好鲜明咁样样， 喺运动 俾市民睇到你哋嘅立场，而呢个鲜明嘅立场对今次嘅选举，我觉得系非常之紧要。 啊，张文哥，我谂你都要解释一下咧。喺上一届嘅立法会，即系而家都未完嘅。其实呢一届立法会里边咧，佢哋成日有人指责你哋咧，就系、是、指责你咧啊喺个立法会系赞成呢个国民教育嘅呢样嘢，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因为呢样嘢就令到好多人对你有好大嘅误解，甚至乎抨击嘅。 系，我好多谢有机会添。实际上当时啊，讲嘅国民教育就系读中国历史，根本就唔系一科独立成科。嘅科目，教協由第一日咧已經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更加反對洗腦。而當時咧只係講讀中國歷史，咁呢個係兩回事喎。因為你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會讀中國歷史啦，因為而家中國歷史唔係必修。咁我哋認為咧冇理由中國歷史我哋嘅細路仔都唔需要讀嘅。其实只系呢个位嘅啫。 但系嗰阵时，你有冇谂到佢中国历史系个捏造嘅历史咯？共产党最叻就捏造历史嘅。嗱，我觉得张文光啊， 這個、呢个咧 我諗係好簡單，即係佢而家夾硬要用翻幾年前話讀中國歷史嘅嘢啫。 係，唔係嗱，阿張仁剛冇人去懷疑你嘅立場嘅，但係咧， 有好多人懷疑佢。 如果即係唔係，如果你今次真係宣布罷課咧，我覺得係澄清咗好多。 好啦，多謝你啊，張仁剛啊， 係澄清好多誤解。 我諗你啲立場咧，而家俾人鬧你哋咧，嗰日喺我哋嗰、那個。集會到都有個年青人走出嚟咧，係覺得教協係好軟弱嘅呢樣嘢，我諗你應該，唔係你真係要做啲嘢啦。 唔係， 都唔係為咗選舉，我諗。 張文，你真係要做嘢啊！ 嗰個招牌好緊要。 唔係，你今日真係要澄清嘅、啊，我諗你真係要個立場要清清楚楚。 好啦，我哋要聽最後位聽眾嘅電話，白 太，唔該。 早晨啊，咁多位主持你好啊，大班 你好， 咁我就簡單啲講，我哋呢幾日成日就喺度諗啊，梁振英講嘢嗰啲嚇藝術啦。咁佢話撤回同埋不撤回之間有一個好大嘅空間， 嗯、 大家諗清楚啦。呢五個字嘅中間就係一個不字。我而家拆字好叻㗎啦，所以咧佢一定唔會撤回。點解佢唔去 APEC 啊？因為胡錦濤冇嘢同佢講啊，你都冇鬼用嘅，做嘢做成咁係咪？佢又唔知點樣去同人講嘢，所以 佢啦。 咁你教協嘅話，佢啲老你如果教協，你應該係呼籲，唔係話要啊邊個呢個得嗰個唔得嗰個唔得，天都光啦，係咪先？所以懷疑佢嘅。仲有一個國民教育嘅話，如果你係呼籲啲學生去罷課，其實呢一課就係最寶貴嘅一課，寶貴過嘅又校學 A B C D 一加一。就仲有你話民主黨劉慧卿惡形惡相，就話唔係民主同路人，其實真係我哋成家人已經摒棄咗佢哋好耐嘅。如果佢哋再唔係話立場清晰啲嘅話咧，佢一定會流失曬所有嘅支持者嘅。我就係講咁多啦。 好多謝電話啦。為咗公平起見啦，輝哥啊，我哋要聽日揾揾另外一位教協嘅，即係另外一位喺教育界嗰個功能組別選舉嘅另外一位候選人啊，何漢權啊。啊！我哋听日要揾一揾佢，希望佢就住呢个国民教育表态啊！即系我哋就好公道嘅，你揾得张文光咧，就一定要揾埋另外一位候选人。嗱、啊，再讲多一次啦，清清楚楚，因为肥佬你真系好鬼惹火，你搞到我当摊咧，而家乱咗龙。第一， 网上起码 好多阴谋论，佢问点解可以咧？如果唔系有一早有阴谋咧，点解可以咧？啊，一日咁啊搞掂晒直播，大佬啊 ，TVB。K 宝嗰啲合埋喺度而家直播紧嘅，我哋而家科技 个问题咧， 我哋科技 唔系 想解释， 我解释啦，因为我哋一路都有直播嘅。我哋一路都有已经有嗰个机制喺度嘅。 今时今日你仲几十年前咩做直播？ 将个 camera 一低低 又话你而家系搞咗好耐噶啦，咁梗系唔系啦。 而家民间嗰啲咁样嘅网站视频 都 可以做 嘅。虽然好多时做人咧，我哋咁老嘅人咧都学咗嘢嘅 ，never say never。但我一樣嘢可以講、 嗯， 我係絕對 DBC 唔會要求，亦都接受黎智英注資嘅，一句講曬。 你的董事都唔俾你啊，大班。 唔係，我唔會要啊。OK， walk over my dead body。OK， 講完啦。今日節目時間夠，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九龙东有五个议席参选嘅有九张名单，包括一号公民党梁家杰为首嘅两人名单。 二号工联会黄国健为首嘅四人名单， 三号社民联嘅陶君衡， 四号严凤智为首嘅两人名单， 五号民主党胡志伟为首嘅三人名单， 六号民建联陈鉴林为首嘅四人名单， 七号独立人士谢伟俊， 八号人民力量黄杨达为首嘅两人名单， 九号独立人士谭香文。